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三，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就业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保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李克强向尼泊尔新任总理致贺电。 全国政协委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交流会在京召开，汪洋出席并讲话。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决定8月30号至9月1号召开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 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东京奥运会赛艇、跳水等项目上获得2枚金牌、1枚铜牌。 美国专家警告称，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将再达20万例。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就业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就业形势整体向好。一至六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3.5%。而翻开18大以来的就业答卷，稳就业促发展的佳绩更是亮眼纷呈。十三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500万人，年均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就是确保就业更加充分，推动实现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业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就业优先政策。2019年，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发力，进一步明确了就业优先政策作为三大宏观政策之一。2020年4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保居民就业放在六保任务的首位。而保就业的关键就是抓好重点群体的就业。会议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考察，看企业复工复产，看新社区工厂是如何解决搬迁群众的就业。在搬迁户汪显平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搬得出还得稳得住。后续扶持最关键的就是就业。如今，汪显平所在的平利县新社区工厂已经达到8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6000个。 我们就住在这楼上，放暑假了，孩子就会在旁边的那个儿童空间，也有人帮忙照顾。 今天的中国，重点群体就业持续改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持总体平稳，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从2016年的1527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3243万人。今天的中国，就业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0年末，在全国7.5亿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到47.7%。今天的中国，就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年均8000万人次享受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近50000家。今天的中国，就业新形态不断涌现。2019年以来，全国共有4批56个新职业诞生。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就业动力持续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就业问题，根本是要靠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能够为就业增长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 如今，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已经被汇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美好蓝图。 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坚持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完善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通过我们的努力，

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一起发力， GDP 增速稳步回升。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也离不开一项项精准有效的改革举措，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加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将个体工商户纳入优惠政策范围，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为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注入不竭动力。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在本职岗位上攻坚克难、拼搏奉献的新时代公安干警的楷模崔道直。 崔道直是共和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1955年参加工作以来，凭借超群的技术和严谨的作风，崔道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具有看痕之枪、观弹之人的眼力和经验。从警60多年的时间里，他共完成7000多件痕迹物证的检验鉴定，无一差错，被公认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公安机关掌握的这个枪子，我是自从开始我这个本职工作以来，痕迹检验以来，我一个枪一个枪一个枪一枪，只要有子弹都打，打完了我都留样本。 1994年，崔道直从岗位上退了休，但他依然工作在刑侦一线，经常被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抽调参与疑难案件侦破工作。近年来，崔道直还利用空余时间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整理成教案，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刑事技术警察继续发挥余热。崔道直，这位从旧中国衣食无着的农家子弟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首席痕迹检验专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永远跟党走、今生报党恩的信念。 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啊，一切都党给的，我把我的一切哦，回报给党嘛，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尤其做一个共产党员，那不是更应该是这样吗？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开幕后第5比赛日的争夺，截至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赛艇、跳水等项目上再获2枚金牌、1枚铜牌。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赛艇女子四人双桨比赛中，中国组合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展现出超强实力，从出发开始就处于领先位置，最终四人以6分5秒13领先第二名6秒多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创造了世界最佳成绩。在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中国组合王宗源、谢思义同样发挥出色，以467.82分领先第二名20多分的优势，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11枚金牌。此外，在赛艇男子双人双桨比赛中，中国组合张亮、刘志宇获得铜牌，这是中国男子赛艇队夺得的首枚奥运奖牌。中国香港代表团选手何诗蓓在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得一枚银牌。国新办今天举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各地雨情、汛情、灾情主要特点。今年以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北方江河汛情严重，洪涝灾害造成3481万人次受灾，146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230亿元。尤其是河南省灾情重，截至目前已有73人遇难。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时期，预计8月底前，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防汛抗洪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要重塑的领导力其实是破坏力，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说，为修复美国形象，美国现政府摆出了一副痛改前非的姿态，并不时高谈阔论多边主义、国际责任。然而，尽管美国政客嘴上说得很动听，但人们却日益看清，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为维护美式霸权，美国现政府同样不惜践踏国际规则，破坏国际合作。文章强调，在应对疫情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真正的领导力体现在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上，而不是甩锅推责上。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真正的领导力体现在尊重科学与事实上，而不是政治操弄上。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还抱持冷战思维，还想从冷战工具箱里翻找过时的工具，为遏制打压他国拉小圈子搞集团对抗，最终只会被时代所抛弃，所谓的重塑领导力更是妄想。 截止到7月27号24点，江苏南京共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5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面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严峻防疫形势，南京全面提升管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目前，南京市正在组织开展流调追踪、核酸检测，检测范围已扩展至全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员。为确保应检尽检，医务人员为行动不便等特殊人群提供上门采样。目前，南京已开展2轮全员核酸检测，全市1800多个检测点有序运转。 医护人员组织得非常好，大家来了高效快捷，感谢他们的辛勤的努力。 从昨天开始，禄口机场实行全面封闭管理，对驻场单位人员进行疏散集中隔离。全市长途客运站暂停运营，电影院、健身房等密闭场所暂停营业。农贸市场、商场等重点场所落实限流等管控措施，非必要不开展线下大型活动。截至目前，南京共划定4个高风险地区、42个中风险地区。在封控街道，由社区干部、医务人员、公安干警、城管队员、网格员组成现场处置专班。南京市还成立生活物资保障指挥部，协调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现在，全市有59万余名党员、10万余名志愿者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吃的蔬菜啊，什么肉啊，社区都给我们提供了。 我们大家会一起努力，配合好这个就是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5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1例。截至7月2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62例。截至7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8336万1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全国粮食流通亮剑2021专项执法行动以来，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0个，牵头制定了粮食储备管理问责办法试行，将对政府储备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不执行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政策等情形予以问责。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9.71亿千瓦，实现稳步扩大。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06万亿千瓦时，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利用率均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规范人脸识别应用，明确宾馆、商场等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构成侵权。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必须征得监护人的单独同意，应用程序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今天，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重庆启动，此次大会以新时代、新动能、新发展为主题，会期2天， 期间将举办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国家卫健委表示，据估算，全国现有丙肝患者约有450万人。我国将通过实施以疫苗预防接种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降低丙肝流行水平，全面推进实施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 昨天搭载了250多吨衣服、背包等越南物品的42090次班列从广西平祥火车站启程，这批货物由中越班列送达中国，并搭乘中欧班列前往比利时。相比海运，可节省约一周的运输时间。这是中越中欧班列首次实现连程运输。 今天，上海市60个外资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58.5亿美元，涉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同时，位于上海浦东的前滩国际经济组织集聚区正式揭牌，一批国际经济组织集中入驻。今天，深中通道东人工岛路域基本形成，这是国内首个高速公路水下枢纽互通工程，海域面积达47.63万平方米。深中通道东人工岛东接广深沿江高速，西接项目沉管隧道，它的形成为深中通道全线贯通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度海军舰载机飞行学员选拔录取工作日前结束，招飞生源覆盖全国22个招飞省份，约有13000余名学生报名，从全国14所青少年航校招收的飞行学员超过了总人数的1/3。 今天早上7点，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一梯队205名官兵从云南昆明飞赴黎巴嫩南部边境。在为期一年的任务中，他们将主要担负扫雷排爆、工程建设维护、卫生防疫、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水利部今天发布太湖2021年第一号洪水，受台风烟花及天文大潮影响，今天8时，太湖平均水位涨至3.92米，超警戒水位0.12米。目前，水利部门正统筹协调太湖周边地区加大河网向长江排水力度，为太湖泄洪创造条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1,9460,8040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17,155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为34,603,997例，死亡病例为611,288例。27号，美国单日新增70,740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说，在截至27号的7天里，美国35个州的新增确诊病例周增幅都达到了50%，甚至更多。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表示，参照英国疫情之前的走势，未来4到6周，美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会达到目前的约4倍，也就是达到20万例。此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连续多月囤积疫苗，加之国内疫苗接种速度不理想，美国有1300万剂疫苗面临过期风险。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东京都28号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3000例，达3177例，连续2天达新高。此外，7月1号以来，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确诊病例增至169例。韩国今天宣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896例，为该国有疫情以来的新高，其中1800例以上为社区感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7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6%不变，但同时警告说，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率低，面临新冠疫情反弹的严峻挑战，全球范围内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当前要务是确保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